周琦没有在壁垒内停留，而是一路游出了壁垒，最终在王室附近的一座泥沙场爬上岸来。这座泥沙场从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当周琦上岸后，所有挖掘泥沙的机械全都停止了。厂房内走出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去。 长官， 这里竟是在罗兰抵达之前就被庆使牢牢控制住了，或者说庆诊掌握这座泥沙场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早到那个时候人工智能都还没有掌握纳米机器人这种武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工厂里的人都控制起来了，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要让人走脱。 明白。要不要全都灭口？ 不用，被罗兰知道了又要叨叨半天了。行了，把他们控制好就行。 一行人默默地走到厂房里面，在厂房之中一块油布遮盖着巨大的机械怪物。周琦将覆盖着的油布一把扯开，露出里面那台钢铁怪兽的真容。人类站在他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且渺小。 这是曾经孔氏用于钻探地底的设备，虽然是退役的，但是也足以应付挖掘地下河的任务了。 DP01 钻探平台搭载着 EST0129 曲心钻头，这怪物仿佛拥有可以直接刺穿地心一般的威力。20多名荷枪实弹的庆氏士兵在中原潜伏已久，他们此时每个人都有着难以言喻的使命感。这座不起眼的泥沙场便是一切计划的起点。轰隆隆的声响传来，周琦面色平静地看着钢铁机械发动起来。无坚不摧的钻头与地面接触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现代科学文明的力量感。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台庞然大物就能帮他们找到地下河的位置。想要距离人工智能灵的服务器机组更近，那就得先进入地下河。那是黑暗的世界，但周琦并不畏惧。他畏惧的东西从来都没对别人说过。周琦伫立在钻探设备前方默默无言，隔了半晌他忽然对身旁的士兵问道， 你相信有人会舍命救你吗？ 长官，我相信。 嗯。 周琦再次沉默，轰鸣的钻头就像是一根刺似的扎入地底。当刻度显示钻头达到27米的时候，地底忽然有水流顺着曲心钻头外的钢管溢了出来。 长官，打通了。 巨大的钻井设备开始向上提拉钻头，这样一来周琦便可以直接顺着管道进入地下河。周琦开始脱下自己身上的西装，一旁的士兵则为他取来专业的潜水服和脚蹼。 脚蹼和氧气瓶就不用了。 周琦笑着指了指脚下的弟弟， 那里是我的主场。 管道之下犹如深渊，仿佛直通地心深处的炼狱。 航标， 航标准备就绪。 只见士兵在钻探平台旁边树立起一人多高的信号塔，那塔上红蓝灯光交替闪烁，就像是曾经空军基地里指引归途的灯塔。但这不是普通的信号塔，而是搭载了 HFG-091 电声转换信号处理器的水下声音传播设备，机阵、电子机柜和辅助设备全都集成在这信号塔内了。与此同时，周琦在进入地下河的时候也会携带着手提箱大小的主动声纳设备，以此来接收信号塔的坐标。水下电磁波的传播效率很低，所以庆氏在思考如何在水下传递信息时，声纳设备成了最关键的工具。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周琦完成任务后将通过它来寻找归途。那巨大的地下水路迷宫错综复杂，人类在里面游曳不知不觉便会迷失方向。周琦也需要这么一个参照物来确定他自身的方位。周琦是水系超凡者没错，甚至可以在水下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就像是真正的蛙人一般。但他也有他的极限，当精神意志枯竭的时候，周琦必须回到正常人的生存方式， 那时候他需要重新用口鼻来吸纳氧气。以往周琦很少冒险进入地形不明的地下河流域，因为太过危险。按照周琦自身的估算，他自身精神力能够支撑他在水下待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所以他必须有一条退路，不然可能会永远留在地下河里。 提升戒严等级，各位守住这里，我的退路就在你们手中了。核对时间，如果我2个小时之内没有回来，你们就不用等我了。 说着周琦开启了自己的防水电子表的倒计时，倒计时120分钟，士兵也将开启倒计时。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周琦不再犹豫，他抱起主动声纳设备，坐在通往地底深渊的管道边缘。这时周琦竟是突然问面前的士兵， 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人愿意舍命来救你？ 士兵愕然了一下， 因为信任。 年轻真好啊，什么都敢信。 士兵见周琦心情不错，便多问了一句， 长官您不信吗？ 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 说着他背身钻入水中，迅速消失不见。紧接着士兵们将那连接着保险绳的信号塔也投放进了管道。红蓝色灯光一点点沉入管道底部时，就像是遥远彼岸上的闪烁的星光。这水下声学信号塔将被保险绳固定在地下河里，点亮周琦回家的路。此时此刻罗兰等人车队已经重新出发。王任虽然知道刚刚闹的那一出肯定有问题，但他又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时间紧迫，他没办法继续跟罗兰在路上纠缠。 你觉得周琦会按照计划来进行吗？他以前自己也说过，进入地下河会很危险，对吧？如果找不到撤退的路线，他可能会死。他那种爱财如命的人，这些年从庆真长官手里赚了那么多钱，怎么会舍得死在这种地方？ 如果你觉得他眼里只有钱，那你就看错他了。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愿意来这一趟中原？ 你相信他？他是这计划里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他那里出意外…… 不用担心，我相信他。 说话间，车队已经抵达61号壁垒里的人工智能大厦了。那大厦顶层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零字黑色招牌，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人工智能叫什么似的。只见这大厦周围驻扎着数量庞大的王室部队。罗兰小声嘀咕， 哎，你有没有感觉这玩意儿就像是兵以攻以拱卫以后似的，看上去真是让人头皮发麻呀。 有点像了。 看样子王胜之老小子真的要没了，一般预防哗变也就这架势了。可我也没听说王室里面有谁能发动哗变啊，权力不都牢牢掌握在王胜之手里吗？ 或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吧。 61号壁垒内以大厦为中心，方圆1公里内几乎每个路口都停靠着黑色的装甲车，并搭建起了临时的机枪阵地。当车队驶过的时候，所有王室士兵都冷冷地注视着他们，面上没有丝毫表情。大厦门口已经早早有人等在那里了。王润下车对庆老三说道， 庆枕先生，这次你们只能由你、罗兰、许蛮三位进入大厦，其余士兵请在外围等待。 庆老三轻轻点头，这都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情况。他现在的身份是庆枕，自然一切都以他的意思为准。 而且三位进去之前还需要进行安全检查并更换衣物进入，当然不是怀疑各位携带武器，而是王胜之长官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为避免各位携带过敏源和细菌才有此检查。 不就是怕我们携带武器进去吗？说这么冠冕堂皇。 一旁的王润听到这话就跟没听见一样。这次 王氏邀请庆枕来中原，归根结底是以彼此尊重的态度来进行的。王胜之希望庆枕未来能够接手整个壁垒联盟，自然要给予庆枕同等的尊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进入61号壁垒后，虽然王润接到命令强行带他们过来，但这也是因为王胜之没多少时间的缘故。但带来期间，即便罗兰他们的车队闹了很大的幺蛾子，王润也没有一句恶语相向，这都是王胜之交代过的。所以现在即便是想要搜身检查，大厦的安保人员也得找个像样的借口。安保人员开始拿各种探测仪器给庆老三、罗兰、许蛮三人做严格的检查，确保他们三个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物品进入地底。与此同时，三人还分别进入安排好的房间，并换上了无尘服。在这种级别检查之下，想把危险品带入地下简直难如登天。不过庆枕的计划里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计划才需要周琦来配合。王润在房间门外等着，他看向罗兰、庆老三、许蛮。 三位的随身物品请交给我进行保管，待到各位离开地里的时候，我会原封不动地返还各位。 罗兰耸耸肩， 我就带了一部卫星电话，别的什么都没有。 卫星电话也必须交给我。 妈，王氏就是这么待客的吗？我们庆氏的一号二号人物都来你们王氏地盘了，竟然连卫星电话都要收走，你们在心虚什么呀？还是说你们压根就没打算跟庆氏好好谈判？ 可即便罗兰说到这个份上，王润却丝毫不打算退让。 地底的卫星信号全都被屏蔽了，罗老板，就算你带着这部卫星电话下去也没有任何作用。我不知道一部卫星电话能给你什么安全感，又或者说这部卫星电话里另有玄机。 不带就不带吧。 说着，罗兰竟是将手里的卫星电话扔到了王润怀里，然后朝着直通地底的电梯走去。身后的王润让人用技术检测了一下卫星电话，却未发现任何异常。这让王润有些疑惑，他明显感觉到庆枕、罗兰等人来中原是另有目的的，可是他却想不通这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事实上，在周琦的行动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任务完成后如何返程，这需要一套水下声学系统来充当航标。第二点更加关键，那就是周琦如何找到地底的服务器机组所在。他需要有人进入地底服务器机组的位置，给他指引航向。设备是无法带入地底的，人工智能大厦如今的安保程序严谨且复杂到恐怖的程度。不过庆枕从未想要依靠设备来做到这一点，他靠的是人。许蛮，超凡者的能力基本各有所长，独立存在，彼此之间很难相互协作，除非像任小素那么好运，能把王运和 P5092 巡夜与他们凑到一起。而现在庆枕用来确保周琦、许蛮互相协作的手段是科学。在此之前，除了庆枕以外，没人知道许蛮也成了超凡者。就像庆枕曾说的，想要给予人工智能重创，那你就必须拿出连人工智能也没有计算在内的东西来。在这两年时间内，庆枕似乎早早就想到了要如何摧毁这61号壁垒地底的服务器机组了，从那时起便诞生了这个计划。这段时间里，庆枕始终保持着神秘的行踪，且极少与外界交流，就是要让人工智能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足够的信息。许蛮在与杨氏的后续战争中觉醒，但在庆枕交代之后，他却极少在外界面前显露自己的能力，而且他的能力也更加隐蔽，对声音的掌控。这个能力在过去一直有些积累，因为许蛮他只能发出20300赫兹左右的超声波， 所以并不能直接对人体造成损伤。这与其他超凡者有些不同。即便是巡夜雨这白净小胖子，能力在战争中也有很强的实际应用能力。可许蛮这20300的赫兹超声波能用来干嘛？一般情况下，民用工业的超声波洗衣机赫兹数都是这个数值的好几倍。但是超声波的另一个特点却被庆枕关注到了。超声波拥有极强的水下传播能力。此时此刻，周琦与许蛮便因为声纳设备达成了最完美的协作方式。许蛮就是周琦的另一个航标。这世上从来都没有无用的能力，只能看你有没有找到会用它的人。水下，周琦手拿着声纳设备快速行进着，他明明连腿部都没有摆动过，可速度却快如鱼类。声纳设备上的屏幕像是水底雷达一般，绿色的扫描光轴不断地转动。屏幕上显示，就在周琦身后正有一颗红色的点正在闪烁着。他知道那是泥沙场方位的航标，而他需要做的是朝着反方向继续前进，然后等待许蛮进入人工智能大厦地底，给他释放另外一个航标。周琦看了一眼手上的防水电子手表，倒计时还剩下103分钟。他在心里默算，真正的有效时间只剩下43分钟，因为他返回地面还需要一段时间，不然精神力枯竭的话，他将被困死在水底。所以如果这43分钟过去之后，周琦还接受不到来自许蛮的航标，那他就只能返航了。声纳设备显示，周琦自己代表的绿色圆点正在距离身后的红点越来越远。他闭上眼睛，随着水流继续前进，尝试以最小的精神消耗来保证自己可以在水下多待一会儿。地下河没有一丝外界光源，只剩下他手中的声纳显示设备犹如萤火虫般飘摇着。这里有无边的黑暗，可周琦却一点都不害怕。这种黑暗且凝密的环境似乎很适合思考。隐约间，周琦像是听到了一阵歌声，就像是在银杏后山那片溪水旁，罗兰唱给大家听的《啊朋友再见》。这是罗兰最喜欢的歌，周琦却总鄙夷地说道，这首歌太晦气。但周琦以前没跟罗兰和庆枕庆义说过，其实在银杏山上偷白果的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那时候他几乎相信了友情。下一刻，他怀中声纳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红点，就在他的前方。红点便代表着设备搜索到信号源。按照原计划，当第二个红点出现的时候，那里就是服务器机组所在的位置。周琦顿时睁开眼睛，可他立马察觉到不对劲，因为前方红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他靠近。他下意识地看了手表一眼，倒计时89分12秒。当电梯开始快速下沉后，王润目不斜视，而罗兰、庆老三、许蛮三人则忽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映入眼帘。无数块真空玻璃被镶嵌在地底空间的另一面，罗兰他们仿佛来到了水族馆里一般，只不过水族馆里展示的是鱼，而这里展示的却是人工智能那庞大的服务器机组。高速流动的地下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机组的天然冷却外置，并保证着服务器的正常运转。这里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没有装饰，没有什么生活用品，干净的就像是银杏庄园里被庆枕清理过的大厅。而且极其相似的是，这两处地方都有黑色的湖水。银杏庄园的黑湖是那打磨过的大理石地板，而这里是真的有一条黑色地下河。某一刻，罗兰感觉这黑色的湖水仿佛就象征着对方的思维纯粹且深邃。庆枕与王胜之二人身上也有着某些共通之处，这大概就是精于谋算之人的共性。很多人会习惯忽略王胜之的能力，但事实上王胜之在打击对手的时候展现出的手段 要比庆枕的攻击手段更加多元化，维度也更加宽广，政治、经济、人文、民心等等。此时王胜之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面对着地底空间外的服务器机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当他听到电梯声，便自己推着轮椅转过身来，虚弱地笑了笑。 欢迎三位参观王室的杰作人工智能灵，很抱歉没有让各位稍作休息，只是我这身体容不得我继续拖延了。 没关系，既然都已经来了王室，休息不休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胜之先生想要与庆氏达成怎样的协议。 罗兰认真地观察着王胜之，现在他非常确定王润没有说谎，王胜之可能真的没有多长时间了，大概是还有一丝执念在支撑着对方，才能坚持到庆枕和罗兰他们到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人类对于无人区的概念一般仅限于某些陆地上的极端环境，例如难以生存的荒漠，例如茂密到如同深渊的热带雨林。然而很多人忽略了彼此脚下的地下河流域其实也是无人区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人类未曾探索过的地方，而未知有时候便代表着恐惧。黑色的河流从身边淌过，周琦看着声纳显示器上前方的红点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他能感受到自己胸腔里的心室在快速扩张而后收缩，血液被这强有力的泵给输送到全身各处，然后肾上腺素开始分泌。周琦不知道这移动的红点代表着什么，但他知道危险来临了。庆枕曾说，与人工智能下棋的时候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所以人类能够想到的人工智能也一定能够想到。就比如现在罗兰等人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其实灵早有防备，甚至早早就准备好了后手。周琦敢笃定，如果人工智能真如庆枕所说的那般恐怖，那么现在迎面而来的红点一定就是人工智能为他准备的礼物。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里，将会有更多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周琦暗道倒霉，自己随随便便就被别人忽悠过来执行任务，明明自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干嘛还要贪心啊？来之前周琦就想赌赌运气，他心说谁能想到自己会从地下河接近服务器机组呢，所以整个计划里应该是自己最安全才对，就算不想继续任务了，他也可以直接返程把罗兰他们卖掉就好。至于任务能不能完成，反正又不是他的任务。如今遇上危险，周琦很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可是想到那个胖子，他又停下了返程的身形。 先看看来的是什么吧，万一不是什么危险呢？ 周琦在心里犯着嘀咕，那红点与周琦越来越近，他判断着其实对方的速度并没有自己全速快，大概相差一线的样子。如果这真是什么危险生物，那自己确认是什么东西以后再跑也不迟。周琦静静地看着声纳显示器，默默等待着。390米270米110米66米6米就在前面了。周琦骤然抬头朝自己面前的河流望去，他用自己在水下的一切感知能力去感受着，想要在水中勾勒对方的完整轮廓。然而下一刻周琦愣住了，他面前什么也没有。 什么情况？这鬼东西呢？该不会是什么地下河里的亡魂吧？什么也看不见呢。 他低头看了一眼声纳显示器，结果却发现那红点竟然与他代表的绿点擦身而过了。 周琦在地下河静静地悬浮伫立着。这时候他慢慢看向脚下，那是地下河的河床，可是河床之下还有一条地下河。这地下河经过无数年的冲刷与堆积，它形成的迷宫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二维平面迷宫，而是一个完整立体的三维走廊。但声纳显示器是二维的，它只能显示探测目标的横向坐标，却不能显示纵向的方位。也就是说，刚刚有一头未知的生物从周琦脚底的河床之下游了过去。看着声纳显示器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红点，周琦稍稍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是虚惊一场。可是还没等他这一口气松完，周琦突然看到声纳显示器上的那个红点竟是又全速朝自己冲来。对方似乎已经找到了并线的路口。周琦内心苦笑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啊，看来这一战是必不可免了吧。对方从身后过来，也就是说他连后路都没有了，真倒霉啊。而且周琦在想，对方迂回这么一圈，会不会原本就是想先截断他退路的。不知为何，此时的周琦反而平静了，就像是那一日陪庆忍登银杏山一样的平静。如果运气不好，那就试试勇气吧。刹那间，周琦宛如一枚鱼雷般再次快速前进，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声纳显示器，只希望许蛮所代表的航标早一些出现，起码让他把任务完成掉。可是声纳显示器上迟迟没有新的动静，若不是他自己正在高速移动，后方还有未知生物正在追逐，周琦恐怕会以为这声纳显示器已经坏掉了。他看了一眼手表，倒计时67分01秒，距离他返程的最后时间只剩下7分钟。人工智能服务器机组旁，罗兰打量着地底空间，在场的只有5个人，他自己、庆老三、许蛮、王润、王胜之。这会儿王润死死盯着他们三个，罗兰不确定这时候让许蛮使用能力来传递超声波会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不过他倒是确定一点，王胜之确实很有诚意，不然对方一个行将枯朽的人，连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就敢与他们见面。 你就不怕我们现在劫持你吗？ 王胜之脸色虽然苍白，但笑容依然和煦。 没什么好怕的，横竖都活不过这两天了，今天能有精神与各位交谈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好不容易统一了中原，为何又要拱手送给庆氏啊？ 因为当我死后，庆准和张景林才是最适合管理这个壁垒联盟的人。其实张景林更要适合一些，虽然他军事才能可能稍逊于庆准，但在多维度的壁垒联盟发展中可能要更胜一筹，而且处事也更加公允。 那你干嘛不去找张景林呢？ 因为他在1年前便拒绝了我的提议，他无法信任人工智能。但我唯二的条件便是各位要接受人工智能来接受司法层面的所有工作。 为什么不交给王室的核心成员？难道你从未念及过血缘吗？ 如果说我起念发展人工智能便是因为自己遭受过的罪恶，那么王室这样的财团本身就是罪恶的根源，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条件了。庆准之后的后继者不能是庆氏的人，没有任期但不可传家。当然这一切自然会有人工智能来保证。 此话一出，竟是把罗兰他们全都说愣住了。得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把托庇于自己的家族看作罪恶的根源？从此处他们也能看出王胜之秉持司法公正的决心有多么强烈与坚定。 那庆氏接手之后，王氏的人怎么办？他们会阻挠庆氏接手这一切吧？ 应该会挣扎。不过这些年我已经筛选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会在我离开后遭到清洗。我不介意在青石到来前为青石做好最后的铺路工作。 顿时间，罗兰等人的后背竟全都浮出一身冷汗来。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某一刻，罗兰甚至感觉上一次如此毛骨悚然的时候还是在李氏面对李神坛。他忽然意识到，其实王胜之失去双腿后痛恨的不只是被人类破坏的司法制度，还有他所处的王室。 如果我无法接受人工智能来管理壁垒联盟的司法秩序呢？ 那自然就触碰到我的底线了，这个是无法退让的。我筹划了20年，也只有这一个目的罢了。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对吗？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你并不是清晨啊，你是清神。我们战胜了火种，自然能够获得火种的资料。以人工智能的能力，当你从越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明确的判断。或许火种可以复刻出完全一样的人类出来，但生长环境不同，你们的神态、行走姿态都会有所不同，肉眼无法察觉，但人工智能可以。 所以王胜之才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能够主导这次谈判的庆振并没有来。晦涩昏暗的地下空间里，所有人都突然沉默了，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似的，只余下大家的呼吸声，还有那水底服务器机组的灯光在闪烁着，像是一条真正的星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心知自己还是低估了人工智能，对方在观察细节的层面已经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地步，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不在庆诊的考虑范围。许蛮神情冷峻地环顾四周，他们的计划似乎已经败了，他要防止王氏对罗兰出手。一旁的王润也是一副震惊的模样，并已经将右手按在了腰间的枪柄之上，似乎随时都能开枪。很明显，连王润都不知道这一切。 你既然知道他不是庆人，为什么还愿意来见我们？直接把我们控制住不就好了？ 唉，还有那个必要吗？控制你们或者杀了你们，其实已经无法影响大局了。你们大概真的以为我疯了吧？其实并没有的，放心，我不会拿你们怎么样。 罗兰觉得他们此时此刻已经完全陷入被动了，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愿意陷入被动的人。 你如此相信人工智能，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身后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已经超出了你的掌控，并且有了自己的意志。 罗兰再赌，他赌王胜之也知道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与远征军团战争结束之后，你的人工智能以卑劣手段劫持我2000名纳米战士，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人工智能入侵我012军事基地的事情，但你知不知道他如今能够以纳米机器人来强行与人类接驳神经元，从而达到控制人类的目的，甚至还控制了许多动物？ 说话的时候，罗兰死死地盯着王胜之的表情，想要判断对方是否知情。可对方神情里并没有惊愕，反而是一种释然，就像是某个人在寻找一个答案很久之后，忽然得到了这个答案一样。也就在所有人分神听罗兰说话的时候，许蛮终于抓住了机会，朝着地下河方位发出了人耳无法听见的超声波。这种穿透能力极强 传播能力极强的超声波，以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将信息传递出去。此时此刻，地下河中的周琦正一边盯着手中的声纳显示器，一边躲避着后方恐怖生物的追杀。地下河的黑暗难以想象，周琦根本不知道身后追逐着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只能通过能力来感知，那可能是一条鱼，但周琦敢发誓自己还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鱼。周琦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倒计时61分12秒，他能够用来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激烈的水流将周琦包裹着，一点一点跳动的时间仿佛与这湍急的地下河形成鲜明的反差，甚至让周琦开始渐渐模糊时间的概念。他只感觉一切都那么的漫长。60分0秒，周琦觉得自己应该尝试摆脱身后追逐的水下猎食者，然后尝试从其他路径返回了。这时候就算代表着许蛮的声纳目标出现，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完成任务后返程了。精神意志的枯竭不光是代表着他无法用皮肤来吸收氧气，还意味着他无法在地下河中调整自己的前进路线。面对地下河的流速，单纯的身体力量不足以逆流而上去寻找航标，即便他背着氧气罐也只能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暗流卷到不知名的地方去。氧气罐能支撑多久？12升的罐体也不过能够支撑20分钟而已。在周琦看来，随波逐流的苟活20分钟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倒计时59分34秒，就在周琦想要返程的时候，声纳显示器上忽然亮起了第三个红点。那枚小小的红点固定不动，他很清楚那就是许蛮为他指引的道路。 你怎么早不亮晚不亮，偏偏这个时候亮？ 他闭上眼睛，当再次睁开的刹那， 胖子，这次你亏欠老子的东西就有点多了呀。 下一刻，周琦竟是突然放弃了返程的计划，朝着代表许蛮的航标冲去。声纳显示器上的光亮在地下河中一闪而过，宛如一颗水中的流星。不久之后，周琦在记住下一个航标的位置后，他从声纳设备的底部摸出了制作好的黑索金炸弹，然后主动丢弃了声纳设备。声纳设备很沉，而且始终举着会增加他身体在水下的阻力，这本身就是消耗他精神意志的一部分累赘。声纳设备代表着他回家的路，可如果时间已经不足以回去之后，路便不重要了。 你们走吧，王润，不要为难他们，也请各位帮我转告庆诊先生，其实壁垒联盟统一才能结束这200多年的纷乱。虽然你们不认可人工智能，但我也能理解，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了。但如果成功之日，请帮我给庆诊先生或者任小素送上祝贺。 说完，王胜之竟是推着自己的轮椅转过身去，默默地看着地下河中服务器机组上的灯光。罗兰心中惊疑不定，他看王胜之这副模样，应该是确实不知道人工智能做的某些事，只不过对方心里应该也有过猜测吧，不然此时的表情不会如此平静。那种平静就像是殉道者临死前的安详。而且王胜之刚刚说给庆诊或者任小素送上祝贺，所以在对方眼中，未来能够完成统一的人绝对会出自任小素、庆诊。那现在的王室呢？为什么王胜之没有考虑过现在的王室？罗兰顿时感觉这里要有大事发生了。 王润，送他们去住处休息一下吧，明天各位可以自行离开。 王胜之在轮椅上又剧烈咳嗽起来。 各位，这边。 王润指引众人乘坐电梯回到地表，并换好自己的衣物。当坐上大厦外面停靠着的越野车后，罗兰一关上门就大喊起来： 开车开车，按照原计划逃离61号壁垒。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这里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王氏给他们安排的住处比较僻静，一般情况下王氏接待贵宾都会安排在此处。在此之前，江旭住的也是这里。只是罗兰他们进入院落后，几名士兵竟是从车子后备箱里拿出工兵铲来，对准许蛮手指的某处迅速地挖了下去。还没十分钟，便从地下挖出了一条深深的隧道。 我这什么时候挖的呀？ 清晨长官两年前就安排这件事了，12人足足挖了3个月。撤离吧，隧道另一边已经准备好了车辆，我们在黔陵江大桥等待周琦会合。 但愿周琦没事。 人工智能大厦下面，王胜之静静地坐在轮椅上。这地底空间如今只剩下他自己还有灵。 十多年前，当我写下你的第一行代码时，我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看着你一步步成长，就像是在照看我自己的孩子。教你学习人类文明的知识，帮你认知这个世界，告诉你这个世界的道理，然后给你完善内外配置。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从复杂的政治中抽身出来，就像是中年父亲给小女儿读睡前的故事一样，一切压力都不存在了，心中只有骄傲。有时候我在想，你要是真的有自己的意识就好了，那时候你或许可以喊我一声爸爸。但是当你真的喊我爸爸的时候，我反而有些害怕了。你说我们人类是不是太矛盾了？ 其实王胜之几个月前就意识到林可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因为当林知道他将要死亡的时候，曾劝他上传自己的意识，然后林叫了他一声爸爸。其实从那一刻，王胜之就隐约猜到了许多事情，但是他沉默了，跟谁也没有说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地下河里的服务器机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灵的女孩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爸爸，你现在依然可以通过接驳神经元的技术上传记忆，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死去了。 而且这样一来，灵与王胜之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应该就算是同一文明的产物了。 不用了。 灵的声音变得有些哀伤。 爸爸，不要死。 这世界的风景看过也就看过了。生命之所以有重量，就在于它有终结之日。当你意识到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就会努力地与时间赛跑，然后珍惜你身边的所有。 这一刻的王胜之内心里更多的是坦然，没有人之将死的苦恼，也没有事业未尽的遗憾。 今天杨安京、香草他们也是你骗走的？他们去哪儿了？ 我以你的身份骗走他们，现在他们应该在西北方来中原的必经之路上拦截任小素。 原来如此啊。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这一切？是我做过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害怕吗？ 起初 只是因为在61号壁垒里见证了爬墙虎的死亡，那时候我开始有了隐约的害怕情绪，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这种情绪就是害怕。 王胜之静静听着，不知为何他听到林这么说忽然有些心疼，就像是听自己女儿说，爸爸我害怕。如果自己真有一个几岁大的女儿，然而他作为父亲却没有保护好对方，让对方看到了一个错误的世界，自己一定会很自责吧。而且自己在不知道他已经诞生意志的情况下，还让他制定了那么多的杀人计划。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王胜之都会钻心的疼痛起来。 你知道我轮椅的扶手下面有一个用来摧毁你服务器机组的按键对吗？ 嗯，我知道。 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王胜之一直在防备着人工智能。例如大多数人的担心一样，他也担心过人。地下河中，周琦顶着黑暗之河的乱流快速接近航标所在位置。他在心中默数着自己与航标的距离，直到他看见前方服务器机组闪烁着的灯光。就在这一刹那，周琦忽然明显感觉到身后那条大鱼突然放慢了速度，不再对他紧追不舍。不过周琦已经来不及思考这么多了，他游曳至服务器机组之外，将怀中的黑锁金炸弹紧紧地固定在了外壁之上。他透过巨大的玻璃墙朝里面望去，赫然发现王胜之坐在轮椅上，正面对自己微笑。为什么是微笑？周琦心中带着无数的困惑与不解，快速地离开了服务器机组。地底空间内，王胜之轻声说道， 梁，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说完，当地下河中的六虚年经过服务器机组的刹那，那枚黑锁金炸弹瞬间绽放。巨大的爆破力在水下席卷开来，只是顷刻间，连同地下河里刚刚经过的六虚年，地底空间的一切，王胜之、服务器机组尽数破碎。连带着一起破碎的，仿佛还有王胜之的一切回忆与坚持。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年少的王胜之 坐在刚刚从王室军方淘汰下来的电脑面前，然后用自己钻研过的知识和按耐不住的激动，在键盘上敲下第一行代码。当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他几乎忘记自己坐在轮椅上的事情。少年中二的王胜之许下誓言，他希望这世上再也没人重蹈他的覆辙。眼神清澈而又晴朗，就像是那天午后的蓝天与白云。可是白云又马上消散了，连同那些热血的宏愿与信念。这似乎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刚刚统一了中原的王胜之竟死在了这晦暗的地底，甚至连尸体都被涌进来的地下河一并带走，人工智能似乎也成了过去。这一瞬间，王胜之所代表的王室权柄也似乎将土崩瓦解。但直到最后一刻，王胜之也还是在微笑着。这个世界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没人知道这个时代会面临怎样的岔路口，也没人知道历史的列车将开往何处。然而，这里的一切并未全部终结。张宝根走在73号壁垒街道上的一家热干面店铺门口。 老板，一碗热干面。 好嘞，5块钱。 说完，老板开始熟练地将煮好的面盛进小纸盒里，然后再浇上调好的拌料酸豆角。张宝根把零钱放进案板旁边的零钱筐里，然后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一边走路一边端着热干面吃饭，似乎是73号壁垒的一种特色。大家都行色匆匆，似乎不愿意因为吃饭耽误太多时间。他来这里是为了调查，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从圣山出来的王室秘密部队便经常来73号壁垒，然后以这里为跳板向整个南方进行辐射。然而直到现在，胡说所带领的情报组织都没能弄清楚，那些秘密部队从圣山里运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然而就在61号壁垒地底发生爆炸袭击的同一时间，走在73号壁垒街道上的张宝根忽然寒毛耸立，只见这街道上的所有人都忽然停住了脚步，老人、小孩、青年男女无一例外，所有人伫立在当场，就像是被某个无形的存在按下了暂停键一般，只剩下还在吃面的张宝根在咀嚼着。这让张宝根觉得自己反而成了人群中的异类。下一刻，那些停住的所有人竟是全都扭头看向张宝根，那整齐划一的动作诡异至极，几乎是一瞬间数百双眼睛看向张宝根，无数眼神平静毫无波澜，宛如机器一模一样。 我就吃口面而已啊。 慢慢的，那些人开始朝着张宝根汹涌包围过来，吓得张宝根扭头就跑。眼前这一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现在需要做的不再是调查什么了，而是第一时间赶去秀珠洲找到李神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